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的乐活，因为呢，我们要讲到一个非常乐活的目的地，叫做夏威夷，请到了两位大来宾，一位呢是来自诺金旅行的刘维淼，淼淼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夏威夷旅游局的 Crystal。 阿罗哈啊，刚才用了夏威夷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哎，这个阿罗哈是夏威夷语当中的，不叫夏威夷语，那里是叫什么语 啊？是夏威夷语， 就是夏威夷语。 不光光是说 hello 的意思，嗯啊，刚才我是打招呼，我说了 aloha， 那一会儿可能在结束跟你再见的时候，我还会说 aloha。对， 就你好和再见是同样的说法吗？ 是的，而且还有它代表爱，当代表爱的时候，我们会说 aloha。 哇 ，aloha。我的发音对吗？ 就是基本上我们到了夏威夷啊，听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就是阿罗哈 啊 啊，所以阿罗哈其实它是代表夏威夷人民的一种精神，阿罗哈精神，它包容了很多的概念，爱呀、包容啊，等等等等，很多这种很博爱的意思，所以就是不难看出我们夏威夷是一个很好客的民族， 很热情的民族。 对 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乐活夏威夷，因为这个我们的 Crystal 也告诉我说，2017年是夏威夷的乐活年，所以他们的主题是乐活夏威夷。为什么是这个主题呢？ 因为就是我们乐活夏威夷，我们翻译成英文，我们是说 Happy Healthy Hawaii，就是代表了我们，因为夏威夷它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它的形成的不同，它注定是一个自然风貌特别与众不同的一个目的地。那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目的地，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健康，怎么讲，更乐活的一种精神，让大家能够在工作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能够更开心。 而且呢，我们今天要讲到夏威夷嘛，也请到了我们的诺金旅游的维淼。哎，大家会好奇了，诺金旅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旅游公司？ 我们的旅游公司呢，这个诺金顾名思义就是一诺千金，那首先是要保证我们的服务品质，而且呢，我们是一家做定制的旅行公司诺金旅行，那么我们呢其实也是首旅集团的一个成员企业来的。 今天也是作为我们神州国旅的外挂嘉宾。 对对对，我们跟神州国旅呢，是同属于首旅集团旗下的这个旅游品牌。那么我们诺金旅行主要是做高端定制这一块。 所以夏威夷也算是你们高端定制当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吗？ 是的，因为夏威夷呢就是有很多就是高端的酒店呀，还有就是作为一个海岛呢，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这种非常好的资源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也是我们这个作为亲子游啊、家庭游啊非常火热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行了，越说越像广告了。那我们今天就来乐活一下，讲讲这个乐活夏威夷。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夏威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可能大家的印象当中最多的就是它就是一个海岛嘛，它就是一个海岛吗？ 其实我先想纠正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海岛， 不仅是一个海岛。 对对对，因为夏威夷它是一个怎么讲？它很综合、很丰富。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海岛可能就是海青青，然后蓝天白云。那这些在夏威夷很容易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岛都有这样美丽的沙滩、清澈的海水，但是我们有更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夏威夷它虽然是在热带，它靠近赤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但是它其实它不会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很炎热的这种气候是没有的，在夏威夷。那因为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个地貌，所以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可以让你去体验。所以它的这种自然，这种包括它有一些天文科学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它会让你觉得你不是说只是到了一个海岛去 relax 这种感觉，你可以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探险、徒步、shopping 都可以。 所以听上去啊，我们听 Crystal 说这个夏威夷好像是一个还挺综合的一个大都市的感觉，什么都有，而且呢又有很多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威夷是美国的嘛，它是美国的一个州吗？ 对，它是美国最年轻的一个州。 为什么是最年轻的一个州？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是火山喷发嘛，那它慢慢的因为这个形成，然后最终被美国就是有一些历史的这个因素啊在前面，所以它是最后一个被承认的美国的州，所以是最年轻的一个州，第五十个。 嗯 啊，那我们也是最近的美国的州， 最近的美国的州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是吗？ 对对 对，因为我们在太平洋的中间嘛。那我们从中国北京上海直航只需要9个小时，那相信到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都是 得 10个小时以上了。 对，所以还算挺近的哈，9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到那边。 对对对， 那如果说就是你刚刚说到有那么多可以玩的，可以徒步，而且有火山，我想问到这个火山，我相信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在电视或者媒体当中看到这个火山。那么火山我们就能怎么去来玩呢？除了看一看。 应该说我们每一个岛其实都有一些火山，有的是休眠火山，有的是死火山。那最精彩的就是其实 活火山， 对，国人都比较了解。就夏威夷有其中一个岛叫夏威夷大岛，它顾名思义，大岛就是它的面积是其他岛的两倍。就其他所有的岛落在它身上还有空余。 啊，这是最大的岛。 对，最大的大岛，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岛。因为它上面就有两座活火山。那这两座活火山呢还都在持续喷发中，小规模的喷发啊，很安全很安全的那种，我们说是咕噜咕噜煮鸡蛋的那种喷发。 就小火慢炖。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不会说造成安全的这个隐患。那这个就像今年7月份我们在很多的新闻中看到的这个微笑的火山，就是我们这座喷发的基拉威厄火山。 微笑的火山， 对，我们当时航拍嘛，我们从空中坐直升飞机，这也是其中一种玩法。就是如果你不想那么辛苦，又是比较小有钱的这种小土豪的玩法嘛，然后我们可以坐直升飞机从空中航拍这个火山。那就可以看到火山它这个熔岩浆流入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景色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活火山了。 是的， 不是说它是休眠的状态或者它是死火山，真的 是 活的。 活火山，你可以在它上面徒步探险。 活火山上面徒步探险吗？ 对，是的，是的。 我的天哪！我 很精彩。 变身一下那个小沈阳，我的天哪！看来这个夏威夷说到。真的很快乐，除了它有沙滩白云常规的一些海岛，它还有这些不同寻常其他海岛没有的风貌。当然了，既然你刚刚说到有一个大岛，那么夏威夷岛看来不是一个岛，它有很多的岛。 对，它有很多个岛组成，主要就是夏威夷岛，这就是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飞机落的这个地方，叫做这个檀香山，也叫欧胡岛。另外这两个岛是比较现在大家比较知名的两个岛。其实另外还有像贸易岛啊，还有拉奈岛啊，等等等等，其实它加起来有差不多 我们一共是有6个可以去游览的岛。其实夏威夷它是一个群岛国家嘛，它有132个这个大大小小的岛屿。那除了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居住的，它一共有8个可以居住的岛，那其中有6个是可以旅行的岛。那像包括刚才那个诺金这边讲到的，有贸易岛、大岛，然后欧胡岛，我们还有可爱岛、莫勒开伊岛和拉奈岛，一共是6个。那每个岛可以说岛岛精彩不同。 看来我们这个 Crystal 还是倒背如流啊。对这几个岛的名字非常的熟悉，有那么多岛，看来它是一个群岛的这样一个州。当然适合旅行的有6个岛嘛，那我们将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将细细的带大家来游览这6个岛。当然一说到这个夏威夷，刚刚也提到它在赤道附近，那么它的这个气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会不会觉得太热不舒服？ 肯定不会，因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是就是在21到26之间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对，上下也就是5度的一个上下的起 伏 吧。而且就是我们全，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海岛，我们夏威夷有一个海岛的服装，就我们的阿罗哈 T 恤，男士会穿这个衬衫，女士会穿花裙子。那这个衣服就在夏威夷你是全年都可以穿的。 我觉得夏威夷还有一个标签，就是那个草裙。 对， 草裙舞， 布拉舞， 草裙舞，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跳？ 基本上应该是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波西尼亚州，它这几个不同的海岛，它都有它这个海。 独特的草裙舞，每个州跟每个国家之间是不一样的。它这个舞蹈我们外行人可能看出来都是穿了一个漂亮的草裙然后就摇摇摆摆的这样跳，其实他们内行人是知道，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我草夏威夷的，这可能是别的海岛的，就很有明显的这个显 示。他们每个动作的意义也都不一样。 对， 其实夏威夷这个标签感还是挺强的哈。一说到这个夏威夷啊，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夏威夷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一个果汁饮料，就是喝前摇一摇，有女生非常漂亮的女生穿着草裙舞，然后拿着热带水果那种混合起来的果汁，所以那个感觉就是夏威夷的感觉吗？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水果特别好吃，因为是气候啊， 对， 还有 水土的问题， 对， 他们 有我们的菠萝就特别的好吃， 对，非常有名的都罗菠萝园就在夏威夷， 对的。 一说到这个水果，我们的维淼就一直在插嘴啊，看来对吃很在行。其实说到这个夏威夷呢，我们也讲了很多，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娱乐，也非常适合休闲，同时呢，也适合你爱你跟 shopping 也好，徒步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来体验的这样一个岛屿。那我们来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 Crystal 还有我们的微淼一起来讲一讲这个乐活夏威夷究竟来怎么乐活。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停游天下，我是孟阳。哎，一开始这个音乐就非常的动感啊，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那个 Crystal 刚刚那个打招呼怎么来说的？ Aloha， Aloha， 对吗？ 对 啊，好，这个语言天赋一般般的人啊Aloha， 我们来到了美国的夏威夷岛嘛。其实刚刚说到夏威夷岛有很多的岛屿，今天我们先来讲哪个岛？ 那我们就从航班落地的这个欧胡岛来讲起吧。 欧胡岛就是我们航班第一站到达的地方。 对，就是我们传统上可能大家会理解它是一个主岛，会觉得其他可能是离岛。 就是英语的 Honolulu 檀香山。 Honolulu， 哎，我好喜欢他们的语言呐、好可爱的感觉。Honolulu 檀香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山吗？刚刚又说岛又说山，我已经凌乱了。 欧胡岛是这样，它是就是我们的。不能是我们的第一大岛，但是它是我们最综合的一个人口最多的一个岛。然后基本上整个夏威夷州80%的人口都聚集在欧胡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还是蛮拥挤的一个程度。当然跟我们北京是没办法比的了。 听说它也是就是整个夏威夷州的一个经济中心。 对，是的，是的。所以欧胡岛呢，它因为它的综合，它有它的历史，它有它的文化的地方，它有也有它自然的这些景观。并且呢，欧胡岛我觉得最适 适合的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shopping 购物 是的 哦，上面东西很便宜。 对，因为夏威夷是全美最低消费税。 哎，是不是就为了诱惑大家去那边玩度假？ 对，买东西，然后买一些国际大牌啊，然后他还有自己的奥特莱斯啊等等的， 对对对， 在那边都可以满足。 对，奥莱斯、DFS 免税店这些都有，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叫阿拉莫纳 shopping center， 是我们当就是应该是觉得是全美或者可能更多一点，它是一个露天的购物中心 啊， 就是它就是里面有很多300多家不同的这种品牌，是当地人最喜欢购物的一个地方。我本身特别喜欢去那玩，进去就出不来的， 进去就出不来，要光光了，卡刷光光，刷爆爆才能出来是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个欧库岛是一个中转站的感觉哈，航班落地之后先让你买一派，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欧库岛除了我们可以购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娱乐？ 就是密苏里战舰珍珠港就是在欧胡岛上啊，当年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这个历史故事我们就不重述了但是现在呢，因为当时签署这个投降协议的时候是在这个密苏里战舰 上 面， 对， 所以现在这个船就停泊在我们这个珍珠港，所以我们可以去参观，首先参观它这个亚利桑那沉船，就是当年打沉的那艘沉船，那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密苏里战舰上面去参观啊，稍后还会再去到它的航空博物馆去参观，是三个景点连为一体 哦，就是我们还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军事文化的感觉哈。 对，听起来这个话题有点严肃啊，因为其实第一是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我本身女生嘛，可能不太喜欢这种历史军事的东西。 对。 然后我当时是抱着蛮就是走走看的这种想法进去的， 到此游一下吧。 对，但是经过导游在密苏里号上面整个帮我介绍了一圈，大概可能是40分钟的时间之后，我真的是就是想自己再去玩一次。后来我去了几次密苏里战舰，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导游会带着你就是到某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当年是运送这个士兵战亡的士兵下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当时签署协议的地方，他会给你远景重现，然后会讲到真的是听到你身上就会起小米粒那种感觉 哇，他就会把当时的那个场景重现在你眼前， 对， 给你讲很多当年的那个故事。 对，而且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的有点小敏感嘛，因为美国人过去看是带着一种心情，我们中国人去看又是一种心情，日本人去看可能又是一种心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的这种各国的游客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去 很复杂， 对对。 听上去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维淼也说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非常适合孩子去的。 哦，是一个牧场，叫古兰尼牧场。这个牧场有非常多可以玩的这些东西，小孩子会非常喜欢。首先这个牧场会有这个骑马的项目。 牧场可以骑马， 对，这个牧场非常的大而且呢它有自己的，不仅是有自己的山谷可以在山谷里骑马，还有自己的海滩，我们还可以坐那个双体船，在这个它的这个海这个牧场的这个海域去做一些海上的项目，小朋友可以在海上看到海龟，还可以看到美丽的珊瑚礁。 哇，就是印象当中的牧场应该就是牛啊羊啊都到哪里去啊这种感觉，但是这边的牧场就是我们这欧库岛上的牧场竟然还有海洋动物，因为它一面临海嘛，对不 对？ 对 对对，而且呢这个牧场呢还是这个很多美国好莱坞大片的一个拍摄地。 哇， 它的自然风光是非常优美的。 哎，你刚刚说很大，可能我印象当中还觉得也没有多大了，但是很多好莱坞大片的这个拍摄地那它应该不小了， 像比如侏罗纪公园啊， Lost 这种美剧都在这边拍过。然后我在牧场里面其实有两个挺好玩的小故事，就是因为讲到拍摄嘛，然后很多因为牧场很多牛啊羊啊刚才说的很多嘛，那拍摄的时候他们肯定都是会是当主角男一号女一号的啊。然后上次有一次去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子就开过去，然后就发现这边有一群牛被圈在一起，然后这边只有一只牛被单独圈，然后我们就问这个美女的司机导游，然后问他是什么情况，他给我们讲这只牛是他们牧场的明星牛，然后因为拍了好几部电视电影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是明星了，因为大家对他的对待不一样，然后他就有点牛脾气了，然后就欺负其他的那些群众演员，所以后来就把他单独关在了那边。 哇，这个牛好聪明啊，他竟然知道自己红了。 对对对，很有趣。后来呢，然后我们当 时他竟然知道自己红了。 对对对，很有趣。后来呢，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上次我们大概可能是9月份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们那边还正在有一部新的影片在拍摄，然后导游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有新的影片马上要拍摄，但是呢我不可以告诉你们 是什么影片、 嗯、 但如果你们猜出来是什么，我可以跟你们说对还是错，然后我们就根据当时的景点去猜，然后猜了很多答案，最后还真的猜出来了。 这可以公布吗？ 据当时，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个电影，我没听过，然后据团员讲的说是2017年2月份可能会有一个什么骷髅岛之类的一个影片会在那里做 啊、嗯、所以这个农场是很多 牧场 啊、这个这个牧场是很多好莱坞大片儿拍摄地、 嗯，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好莱坞迷们应该是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了。 对，而且喜欢刺激活动的一些这个游客们还可以选择这个驾四驱车。 驾四驱车， 对，在这个牧场里可以横冲直撞一下、 嗯、这个我喜欢，因为它面积很大嘛，所以随便开。 对， 而且一定要提前预约。 哇，这个很火爆吗？ 对对，是的。 哎，你有没有开过四驱车？ 我就是几次没约到，所以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哦，这是血泪教训啊，血泪史告诉大家，如果你想驾驶一下这个四驱车，在这个牧场里边、嗯、跟着牛啊羊啊一起来过过招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来预约了。 对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牧场应该小朋友非常喜欢，而且它这个海底环游是怎么来玩的呢？ 它这个有一个海洋巡游， 嗯， 然后就是它在这个横渡，它这个叫卡内奥赫海湾， 嗯， 然后这样的话，在这海湾里有一些那个独特的海洋生物可以看， 珊瑚， 像海龟啊、哦，像珊瑚啊，嗯，还有一个叫帽子岛， 帽子岛， 对， 哦，是它旁边的一个小岛吗？ 对，一个景点。 帽子岛，我觉得可能全球人民的智慧都是相同的吧，看到这种类似于草帽形状啊，都可以想到这种联想到这个形象， 啊，大家这个想法都很一致啊。 对， 好，这是我们到了夏威夷基本上第一站都会到达的这个欧户岛。 嗯， 那我们下一站去哪个岛呢？ 下一站我们就可以飞到这个贸易岛。 嗯 啊，那听到贸易，可能这一阵时间有看海洋奇缘的听众可能会有点熟悉啊。我们这个海洋奇缘里的男一号就叫贸易。 贸易岛，哎，海洋奇缘我没看，就是他那个男主的名字叫贸易。 对对， 那这个岛岂不是就是这个岛的名字吗？ 在这个贸易岛上其实就有一个古老的神话、嗯、是说它有一个就是神人有在这边做就是保护这个岛，然后帮助这个岛站在它最高的海、 嗯、 那个山的山峰、 嗯、 就是它其中一个火山的山峰上面，去让太阳缓慢的降落，可以让这个岛的人享受到更多的太阳这个阳光的这么一个意思、 哦、 所以我想这个海洋奇缘，因为当时它也是在这个区域的波利尼西亚这个附近拍摄嘛、 嗯、 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也是引用了这一部分的神话内容。 嗯，所以说这个原型就是贸易岛， 对 不 对？ 对， 对， 男主又叫贸易。嗯，好，这个我相信看过这个海洋奇缘的朋友应该觉得很耳熟， 有联想了。 对，然后当时的一些场景应该就能联想到，哎，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岛、 嗯、 不过呢，相信海洋奇缘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角色也来自于夏威夷，对不对？ 对的对的，像我刚才提到贸易岛嘛、嗯、那我们记得这个海洋奇缘最后的地方，这个火女神这个火山女神，她这个倒下之后她是形成了一个岛嘛，当时看过的听众应该有这个感觉嘛。那当时倒下之后，它是头是朝西边，它的这个腿是朝右那个东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贸易岛的地图的形象。 哦，哇，它有没有在片子下面显示？ 没有感谢夏威夷旅游局。 吐槽一下，吐槽一下哈。那我们这是我们的欧户岛和贸易岛嘛，其实还没讲完。不过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我们这个夏威夷风格的。 Feel good sunshine when the storms come and toss the sea. I hear a symphony resound into a chorus choir. Darkest days and in darkest times, yeah, I once was lost and blind, but that's when I find feel good sunshine. I open my eyes, feel good sunshine. I look to the sky, when it is gray. Good sunshine.

鲸鱼他们从这个比较寒冷的这个海域，直接就会每年都在这个冬季游回到我们这片温暖的海域，大概有10,000多头的座头鲸会游回来。 哇！ 所以茂宜岛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站在海边就可以看到鲸鱼跳起来的一个地方。 哇，就站在海边你就可以看到鲸鱼吗？ 对对对，它不像说你必须要出海那样才能看到，站在海边就可以看到，几率很大，而基本上茂宜岛的就是几面的海都可以看得到。 哇，所以这个季节是观鲸的好时候。 对，从每年的11月差不多这样开始到次年的3月份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春节有朋友想去夏威夷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盛况了。 嗯，对的，非常的合适这个时机。 那是早上看好还是晚上看好还是全天都能看？ 都可以看的，而且就是说你也可以去出海去看的鲸鱼。然后我们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比如出海看鲸鱼的这个船只距离鲸鱼的这个距离是不能超过100米的。一是就是不影响鲸鱼的这个生活，二的话也是对本身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负责。当然了，如果鲸鱼想要跟我们靠近的话，那我没有办法。 哦，所以这个看来这个鲸鱼的数量非常之多哈。那我们来到这个茂宜岛之后，茂宜岛讲完了吗？ 讲完了。 讲完了，不是说还有日出吗？ 我们茂宜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休眠火山，叫哈雷拉卡拉火山。那这个火山它是休眠火山，但是它的高度啊，就是在茂宜岛是最高峰。茂宜岛基本上70%的面积都是由这个火山来形成的。那这个哈雷拉卡拉看日出是最怎么讲茂宜岛最具有特色的一个行程。那我呢去过2次之，就是都有上去看它的日出，我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行程其实蛮辛苦的，你需要半夜3点多钟吧，大概是， 然后还要爬山。 对，先要出发开到这个山底，然后从山底再开上去。然后开上去的时间可能大概在4点多不到5点，然后山上很冷。就是我们虽然夏威夷很热啊，但是看到那个山上我们是要穿羽绒服的。 哇。 然后就在等那个日出弹出来那一刹那，然后弹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当地人在那边吟唱，就是唱他们当地一些 传统的土著的歌曲。 对对对，很震撼的那种， 很神圣的感觉。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凌晨4-5点钟的山顶底下都是白云朵朵，真的是在白云之上，然后日出弹出来，然后旁边有一个很那种回荡的那种吟唱的歌声在你耳边，你可以想到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个很奇妙啊，那个感受。而且景色应该也美到爆。 对，是的，就是照片都特别好看。但是我第2次去的时候就很痛苦，因为我上去的时候没有等到日出，就刮风下雨了。 哦，可能 所以就要看运气了。 对，所以我们说好is nature。 啊，所以美景虽美，也要看你能不能看得到哈。这是我们的茂宜岛。 对， 然后我们的下一站要去到哪个岛？ 我们去到夏威夷大岛。 大岛，有多大？ 顾名思义啊，大岛就是它是所有其他5个岛屿加起来的2倍。 哦，它是最大的一个岛屿。 对对，但它是最年轻的一个岛屿。 为什么叫它最年轻？是 开发，它是最后一个形成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个陆地面积嘛，那它是最年轻的活火山，因为它上面有2座活火山， 就还没喷完，还在喷。 对，所以大岛的面积在逐渐变大，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3倍。 对，其实大岛的官方名字其实叫夏威夷岛，只不过是因为它的面积非常的大，所以大家都习惯叫它大岛。 哦，爱称嘛。 对， 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叫大岛。 对， 那它那么大的话，应该吃喝玩乐就更全乎了，对不对？ 大岛呢，我是这么讲，我每次都跟朋友介绍说，大岛我们是去玩夜生活的， 晚上来玩。 对，大岛 晚上嗨， 就是夏威夷都是很自然的嘛。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的说的这种夜生活的。但是大岛恰恰它有3个我最喜欢的玩乐项目，都是从傍晚之后开始的。 3个。哪3个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就是看火山嘛，因为大岛我们肯定是要上火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基拉维厄火山。那看火山我们知道就是白天你去看，因为它不是大喷发嘛，小喷发，白天你看可能只是看到青烟渺渺的这个状态。 因为天比较亮嘛。 对对 对， 但是晚上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这个火焰熔岩的颜色的，是橘黄色的。所以在傍晚上去看火山是最合适的。因为这肯定比白天的感觉会好一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有另外一个火山，莫拉凯火山。那这个火山上边，因为火山的这个高度很高，而且它在空中是没有光污染的，所以我们是上这个火山去观星。它是为数不多的 就是全世界的几个可以近距离上去观星的一个地点 啊、嗯，就可以看星星。 对，这个不是普通的星星， 对，能看到整条银河。 银河，我的天哪，这个感觉像是很多年前、几百年前才能看到这个银河。 对，而且是肉眼，不需要借助一些天文的工具啊， 也不用望远镜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虽然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天文知识，嗯、但是就是依然可以看到，就是那么多的星星，对我来说还是很。很触动的， 那你会不会在那数？哎，这是什么座？ 数不过来 呀、啊，哎、因为太多了哈。 对对，真的 我觉得对于长期住在城市里面的人来说，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嗯，尤其是 小孩子， 嗯，尤其是我们北上广的这些朋友啊， 对， 平时别说看星星了，前面那栋楼都不一定能看清，所以可能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他们现在整天生活在城市，哪怕到了晚上，周围也是灯火辉煌，真正能看到那么多星星的这个天空很少，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夏威夷岛大岛能够来看到银河，我觉得是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啊，包括大人。都很难有的体验了， 对，是的，所以、嗯、但是不管是看星星，上这个火山看星星，还是上火山看日出，咱贸易岛都需要穿比较厚的衣服， 大岛 因为上面会冷，就是刚才的贸易岛的那个日出嘛、 哦、 都是很冷、 哦， 所以要穿比较厚的一些御寒的衣服。 嗯，嗯是会不会那个夏威夷当地人为了想穿一下羽绒服，就故意到贸易岛上去看个日出？ 反正我在夏威夷的那个阿拉莫拉shopping center 买了好几件这样的衣服。 哦，就他们本身一年四季不需要穿羽绒服嘛，对不对？ 嗯，对的。 所以只有在看日出的时候能派上用场，赶紧来穿一穿。 而且他们可以看到有机会看到雪。 哦，就那雪山上面。嗯，火山上面会有雪。 对 对, 对，冬天如果说很寒冷的时候是有雪的，所以我们大岛很神奇。大岛是一个你可以一天之内上山看雪、下海冲浪， 嗯、 然后出海看鲸鱼的一个地方， 冰火两重天。 嗯，对的。 我一年感觉在一天当中看到了一年四季的景色， 嗯， 好美啊。 嗯， 那去到大岛之后，是不是它更倾向于什么样的特点？ 自然。 嗯 嗯，刚才我们讲的是两个夜生活了嘛， 嗯， 那我们还有可以下海的一个夜生活， 嗯， 那我们可以在大岛跟魔鬼鱼同游。 魔鬼鱼 啊，对，魔鬼鱼，其实我们又回到海洋奇缘了。那海洋奇缘，你有看到那个老奶奶跳爱跳呼啦舞的老奶奶，她就是身上的纹身是化身为魔鬼鱼。 嗯 嗯，那她化身了那个魔鬼鱼，就是嗯，是可以跟她一起去游泳。我们可以，他们特别喜欢光，所以我们会专门有一个行程，就是旅行团或者导游会带你去有光的这个地方，他们会架起灯架，然后把魔鬼鱼吸引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去跟他们去潜水。那如果说你是专业级的，那你就要有这个潜水的证照。那、 嗯、 如果是普通的，只是那种浮潜啊，就我们都可以下去，零基础的，然后就在魔鬼鱼旁边跟他们一起游泳。 哇，哎，这个感觉好神奇啊！除了可以跟鲸鱼看到，就是直接在海边就可以看到鲸鱼之外、嗯、还可以跟魔鬼鱼共舞。 嗯， 哇，又可以在火山上面看火山，又能看日出，还能看星星，这个岛屿的自然风光看来是这个可以来评五星级的了。 对，所以大岛是夜生活非常丰富。 嗯，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大岛除了夜生活丰富之外呢，也不能委屈了我们的胃，也不能委屈了我们这个假期哈、嗯、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夏威夷的美食。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你好，怎么说来着？ 阿罗哈 啊，阿罗哈，我讲的对不对啊 ，Crystal？ 阿罗哈 啊，阿罗哈，怎么也觉得不对哈。还有我们来自诺金旅游的刘维淼， 大家好。 你好，总感觉我在跟央广的主持人一直在对话的感觉。维淼他是做高端旅游的这个专业顾问嘛，然后大家一般说到这个夏威夷，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最感兴趣，其实夏威夷就是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种同游或者是度蜜月的客人。然后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自己安排一些自由行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自己掌握这些那个安排？然后就是我们呢，就是为他们定制很多个性化的东西。 其实夏威夷很多时候像一个就是不被人关注，但是又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就你觉得单去它吧，现在国人的心里可能就觉得不值当吧，就单去这样一个岛。所以呢，经常是本土再加夏威夷，对不对？ 对。 但是呢，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夏威夷一地游， 一地深度的。 对，一地深度。你就想想，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岛，一个岛都够你玩了，对不对？你还再加个本土，那其他岛你就更不要玩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乐活夏威夷，就要让你充充分分、完完全全的来玩转夏威夷群岛，算是可以这么讲吧。群岛，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其他的，说了四个岛吧。其实还有另外两个岛，那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另外两个岛吧。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夏威夷的美食。其实说到去到海岛，可能人们第一印象就是海鲜嘛，然后剩下的就可能不服味了，就是我们中国味，其实我觉得还蛮娇气的，就是吃不好就容易拉肚子，所以经常国人出去会带泡面嘛，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到了夏威夷，我们需要带泡面吗？ 完全不需要。 因 为在夏威夷我会吃得很舒服。首先就是我本身不排斥吃一些很多的当地美食，我觉得还蛮 OK。但是我知道很多咱们的同胞们喜欢吃米饭啊，这些就是比较中国的面条啊这些。但因为夏威夷它有很多的民族多元化，因为早年这个有很多的从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啊，就是咱们亚洲的国家的人过去去帮他们种植啊、捕鱼啊等等做一些这些工作，那所以那边就遗留下来很多咱们这些靠近民族的人。所以他们的文化是一个大融合，所以在那边你很容易找到日餐、韩餐、中餐，而且都是非常地道的这种当地的美食。然后再者呢，他们本身夏威夷人很喜欢吃米饭，这个我也很惊讶。 对，一般就西方人很少爱吃米饭的哦。 对，他们当地有一个很 local 的一个美食叫 lokomoko，就是底下就是米饭，然后上面有肉、有蛋、有菜，然后我觉得跟我们的盖浇饭就是没什么太大区别。 盖饭，所以他们那个吃法还挺亚洲、挺东方的。 对对对对的， 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 啊，是的。 那么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嘛，他那边人也比较复杂。 对， 什么样的人都有哈。 嗯， 你刚刚也说可能碰到一个人，可能他就是几分之一的中国人。 对对，就是纯夏威夷血统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可能他们很多都在很远古的这个早期就已经 mix 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去到夏威夷，你不用担心这个胃受不了，你可以吃到很正宗的这些日料、韩料、中国餐都没有问题。那么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比较传统的夏威夷美食呢？ 介绍两个吧，一个就是我个人很喜欢吃的 Poke。 啊，当地语叫 Poke， 是用吞拿鱼做的，是把吞拿鱼切成大块，然后腌过之后拌上不同的酱料来做。 是生的吗？ 对，有些人可能就会讲，第一反应就是生的嘛，而且那么大块的鱼怎么吃？尝过之后你就会爱上它， 非常新鲜， 哇， 对， 很多汁， 对，所以去夏威夷吧。 哇，这是 Poke， 这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 是的， 吞拿鱼。它有没有其他鱼种也这样做？ 就是用吞拿鱼来做， 都是用吞拿鱼，只不过它那个酱汁不一样。 对对对，会有一种是比较贴近我们那个凉拌菜那种酱汁的香油等等这样。 哦，它也会加比如沙拉酱之类的哈。 有那种的，我比较喜欢香油味的。 好的，这是一种美食。第二种是什么？ 第二种是我们具有我们传统文化特色的一个卢瓦大餐。 对，是带表演的。 对， 卢 瓦 大 餐。对， 卢瓦是什么意思呢？ 烤乳猪的意思。 也就是说那个大餐叫烤乳猪大餐。 对对，它会就是以这个乳猪为主菜，然后搭配当地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种植这个芋头啊等等一些当地一些植物做成了食物。然后配上我们最美妙的夏威夷呼啦舞，以及我们的动听的尤克里里琴这些音乐，然后搭配在一起，就是不光饱了这个吃得好，还能要饱眼福。 就是一丰非常丰富的一个晚宴哈。 对的，而且这个就是我们讲来到夏威夷如果没有去尝试一个卢瓦大餐的话就有点小遗憾了。 对，就不是真正的夏威夷。 那我们可以在哪儿吃到这个餐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每个岛都会有专门的这种表演的，比如说像欧胡岛，我们有这个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都会有这种表演， 包括有很多五星级的酒店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烤乳猪大餐的表演。 这是他们的传统美食，同时你也可以欣赏到他们传统的当地舞蹈以及音乐文化，你都可以感受到哈。所以我觉得还算是一个一定要体验的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一定要吃的这样一顿餐。那么夏威夷还有没有就是比较新潮的，比如说奥巴马喜欢的 沙冰，我们的彩虹沙冰。 因为我觉得这个夏威夷可能很多人觉得，哎，这不是奥巴马经常去度假的一个岛吗？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不管是欧胡岛也好还是贸易岛也好，都会有一些很知名的被标签了的这种沙冰店啊。然后大家就是都会，尤其一些小女生啊，都很喜欢说从里边买一个彩虹沙冰出来，然后拿在手里就是拍照神器啊， 美美的 啊。对的对的，而且有些沙冰会放在这个菠萝的就是菠萝形状的桶里边，就你捧一个菠萝树出来的感觉。 就感觉像捧着一个菠萝树，其实它是沙冰。 对的，然后我还上次去的时候吃到了一款很新鲜的，是买泰沙冰。买泰可能爱喝酒的人都有知道，买泰是一款鸡尾酒嘛，我们也把它称为就是来到浪漫海岛一定要喝的这个新婚酒嘛。 新婚酒， 对，就代表浪漫的意思。那这款沙冰就是掺了马泰酒来做的。 哇，那一定这个味道很特别 啊。对，我就喝醉掉了。 你喝醉了哈。哎，那如果不能喝酒的朋友能喝的其他的东西吗？ 喝的吗？ 对， 其实我们还有像 Blue Hawaii 这种比较淡一点的有当地特色的。那如果不喜欢喝酒可以喝我们的科纳咖啡。 对，咖啡算是它当地一个比较标签式的美食嘛。 对对的。科纳咖啡在当地很有名，而且因为它没有就是太多的这种出口嘛，所以你只有到夏威夷才能买得到。 就是它当地产，而且只供当地来使用。 对对对，因为你看我们在北京可能就是看到很多咖啡，但是还没有太接触过科纳咖啡。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科纳咖啡别的地方是喝不到的，只有夏威夷能够喝得到。 是的，还是来夏威夷吧。 其实说了半天这个夏威夷，说的我已经心猿意马，就想立刻飞到夏威夷去了。那么夏威夷现在其实说到这个美食嘛，其实它在住的方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度假海岛了，住的方面是我们不用担心住宿问题。 对，夏威夷这边就是它的各个岛屿上面的酒店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从三星的这种度假的亲子的度假酒店到五星级的这种豪华酒店，都是非常多的。所以每个岛都能满足客人的这种住宿需求。 但是如果去的话呢，是不是还得提前来订酒店，对不对？ 对，那个是越早订越好，尤其是比较火爆的酒店。 如果大家不知道订哪个呢，也可以来询问我们诺金旅游的刘维淼啊，我们的淼淼也可以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哪个酒店好，哪里的餐好，他会一站式的。 大家尽管来问吧。 这个广告打得好。当然了，也今天也特别辛苦我们的 Crystal 来我们讲解了这个夏威夷乐活的这个生活哈。 我应该说马哈勒。 马哈勒，就是谢谢的意思吗？ 对，谢谢。